就是不相信我的心已经做出选择，才开始新的一页。Don't leave me alone, stay here. You are so perfect. 心扑通，跳动冲破防线，迫不及待播放，更加完美场面，仿佛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瞬间，把所有的美好全部给你。You, you, girl. 属于的人相遇了也错过，美丽邂逅不一定有结果。Can I tell you something? 喜欢这种 feel. Look into the camera. 记录你现在动人美丽，这是我真心告白，你在我身边 alright. 就让一切继续走，跟着你感觉走，然后就表达我的爱。 L-O-V-E 就像是墓地里面的桥段，让人不得不看。我把这些记录在镜头里面，比相片更难看，而且不会忘却。 你沉醉 ，baby 焦点追，不会觉得累。 有你陪你，远远一直看你 ，baby 笑容是我的唯一 ，baby 不想要牵你的手。 你的感觉 so good， 无法言语，能在我的身边陪着。 心跳的